展望随后几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星期六大致天晴，下星期初云量增多。依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35点，升154点，成交金额1,01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4点，跌79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安仔 A50 中国13.2毫二，跌5毫二；南方 A50 13.98，跌5毫4；腾讯控股127.3，升2.9；中国平安81.9，升1.45；中国银行4.43，跌2仙；中移动93.6，升1.85；汇丰控股71.2，升2毫；中石油8.78，升2.1；建设银行6.45，系跌3仙；工商银行5.72，系跌3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6，英镑11.666，瑞士法郎7.622，澳元6.296，加元6.558，新西兰元6.058，欧元系9.1529。每百日元对港元6.4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14。日经平均指数报17,167点，升281点。港金现价报11,17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07.3美元，卖出1,20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Candice 先讲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排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同加士居道过海都系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南行去礼顿道方向咧比较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另外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比较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另外较早前九龙城的贾炳达道去联合道方向，介乎龙岗道和城南道曾经有水管爆裂，而家工程已经完成了，封路重开，交通亦都回复正常。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和二号干线可乐厂去马鞍山，沙头角公路宾地北村去沙头角，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55，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的7:05。驾驶人士必须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正选2014年度最具分量的乐坛成绩表。 向金针奖得主歌曲灵魂圣手致敬， 第一时间见证现场盛况，密切留意1月9日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DAB 35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直播。 要预防中东呼吸综合症，喺外游时应避免接触患者、野生动物或雀鸟。经常保持良好的个人和环境卫生，触摸眼睛、口鼻前要先洗手，如出现发烧或咳嗽等症状，应戴上口罩，尽快求诊，并告诉医生知你近期的外游记录。 前路渺茫，请君三思。 如果在亚视度做嘢咧，人工已经唔系好嗰只嚟。 依家亞視都 係 冇嘢睇，我之前 咧 都睇咗佢幾 十 年 嘅啦。即係全民都成日直播，咁我真係驚以後冇得睇，咁所以排呢排咧真係多咗教佢睇啊！ 亞視全網咧唔係話好介意嘅， 管理層佢拎噏唔到咧，香港人服務乏力。 我希望對觀眾嚟講，你多啲競爭，咪多啲嘢睇。 星期日正午12点， 黃明樂、 陳嘉明、 胡世傑、 四方 五個 Eric 擁有嘅特質。 眼细、 性感、 微粗、 有索气、 多疑， 即系细心、 黑得嚟唔实、 住家 feel 啊！ 冇嘢揾嘢嚟搞， 劲富创意。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五点到七点，黄天怡 Eric give me five。 星期四啊 ，Hello， 咁啊，我真系好多嘢咧，你真系所谓啊，老土啲讲句， 惊 一事啊，长一事啊，我有朋友咧，即系屋企前排有个长辈咧，有小事啦，咁啊，突然间咁啊急去入咗医院嗰啲啦， 系， 咁然之后咧，你知入咗医院即系然之后有好多一啲可能系个医生会问。佢哋所謂嗰啲就係、是、啊，有冇食開啲咩藥啊？或者某啲 document 係擺喺邊啊？諸如此類啦。 即身體狀況嘅證明文件啊，可能 類似嘅嘢啦。咁你就要可能問佢，同埋要俾啲提供啊，咁樣啦。咁佢哋先發覺原來佢哋對呢位長輩咧嘅身體嘅狀況啦，或者佢嘅所有嘢咧嘅認知度係極低嘅。即係例如佢某啲 document 其實擺咗喺邊咧，原來冇人知嘅，成家人都。但係大家知道係有，即係例如假設啦，即係譬如可能保險咁先算啦，因為保險你有可能入院有啲 claim 咁先算啦，冇人知道擺喺邊嘅喎。係。係啦，咁變咗你又揦心唔成，死啦咁。去咗邊度咧？咁又經過電話嗰度就好轉接地，又要溝通好耐啊。邊個佢 agent 啊？call 邊個噶？唔知喎、啊，跟住可能譬如醫生會問嚇，咁病人有冇長期食開某一啲藥啊？大家知佢好似有血壓高嘅， 但係嘅講唔定， 同埋聽講佢曾經有啲關節痛，佢食嗰啲藥咯。咁但係因為唔喺嗰間嘢度睇啊嘛，咁個醫生就問。咁你係確定佢係咪係食嗰啲咩藥？會唔會知道係邊種咧？有冇啲咩反應啊？佢話佢食開有冇啲 supplement 啊嗰啲咧？佢好似朝早都有食啲嘢嘅，但係唔知 係咩嚟嘅。 你明唔明啊？ 我有啲心虚啊，但系因为发现原来真系好难，即系原来好多时都唔知得咁清楚。 系， 即系可能知妈咪，即系去到某个年纪，佢真系有食血压药过。 但系好多 血压药 噶嘛， 你唔知嗰啲血压药系佢自己买啊，定系喺健康院度配啊，定系医生俾啊，定系点样咧？因为有阵时候我听到啲屋企人会自己配啲药食噶嘛。 系啦，有啲就可能医生 prescribe 咗一啲俾你， 你 就 自 己 去 再配又唔出奇咁样样噶嘛。咁咁即系佢哋就同我讲话事后先至发觉，哇！原来呢啲嘢一系就唔杀到埋身啫，但系杀到埋身嘅话，其实原来你有好多嘢都唔知点搞嘅。咁譬如我即刻另外有个朋友前排又系咧，即系屋企个长辈走咗啦。咁但系因为而家好多长辈其实先佢在生嘅时候，咪已经可能会买埋晒啲龛位啊，即系已经预备好晒，其实身后系要点样样噶啦。咁大家都知嘅，仲有陪过佢去睇嘅。咁但系你去睇啊，可能睇咗一次或者系其实都系呢个位呢个啦。咁佢你中意啦咁，咁、那个长辈就自己就去咗处理啦。咁我到个长辈就真系先游咗，咁大家就停咗喺度啦。就系、是、佢好似系有买到个龛位，但系其实嗰啲买咗嘅 contract 啊，冚唪唥啲嘢究竟摆喺边咧？大家系真系要花时间去逐个柜桶查。咁原因发觉就是、哇，原来大家喺生前啊，或者系呢啲好相安无事嘅时候咧，你 系 完全地系冇呢个嘅警觉性，系要点样去处理呢啲嘢嘅。咁我就先醒， 即知道要买咯，即系保险知道要买， 系 啦，或者阿身后事可以自己搞掂，即系可以自己搞掂先， 系啦， 即系可以我可以食药，我就话俾屋企人知我食药。 即系例如譬如可能你而家可能自己都有一份，可能譬如以前就阿爸阿妈又会帮全家人买个保险咁算啦，但你大咗你可能自己都会买一份噶嘛，即系譬如我自己都额外供紧两份咁样先算。 你头先讲咗样嘢系我从来冇做过，就系、是、首先我冇话俾屋企人知我份保单摆喺边啦，第二咧就 系、 是、我从来冇将。即系负责我嘅 agent 嘅电话咧 ，pass 俾任何人咯。 系啊， 因为我净系记得个 agent。嗱，你有咩事咧，记住打呢个电话揾我。 但如果我死咗咧， 系啊，咪 touch 啦。 突然之间， 咪讲自己冇所谓，系啦，即系 万一 我死咗，或者我系陷入一个昏迷嘅状态，或者。我表达唔到自己，或者我个意外嘅时候，我电话爆咗。 系，咁点咧？ 系咯，原来我真系讲唔到俾我身边嘅屋企人或者朋友知道。 你要打電話問邊個，因為連我都唔知，或者我講唔到俾你知。哇！我突然覺得呢個好緊要啊， 因為你慣咗係自己解決啊嘛。 我再話俾你哋先啊， 喺個 family 嘅 WhatsApp group 嗰度講啊。 得咗有咩事？你到今晚可唔可以 WhatsApp 咗俾你哋先啊？好驚啊！而家 WhatsApp 俾我哋聽，因為係你不嬲都係自己處理呢一啲叫私人嘅事情啊。你特別大咗，你未必會話俾屋企人聽。咁啊，我屋企就得意嘅，好細個，因為我爹哋。好紧，即系比较紧张同埋谨慎，所以好细个屋企已经有一个所谓叫皮夹箱，仲可以上密码嘅。咁入边已经装晒我哋一家四口一啲好重要嘅文件，放晒入去噶啦。咁即系 touch wood 解释屋企咩啊？ 开毛笔啊！ 嗰只牙，嗰只牙又买咗乳齿，嗰只乳齿， 即系呢啲诶，特别嗰啲证明文件啊，头先你讲保险嗰啲都系 touch wood 有咩事，屋企如果譬如咩火烛咩咧，第一时间大家就知道一定系攞嗰个夹走噶啦。呢个系我哋小学、细个已经啊。 逃生劫啊！嗰個 我哋知咩事，有咩事，總之一定拎走個劫就得噶啦。所有重要文件喺曬裏邊噶。咁所以由細到大，我哋有啲咩好重要嘅嘢，我哋譬如可能近排突然之間好一都唔會拎張出世紙出嚟。咁但係如果要揾嘅話，我知道就係去嗰度噶啦。咁如果屋企人有啲咩嘅文件都好啦，我知喺嗰度噶啦。 係咯，因為我 幾好喎、啊，有呢個習慣。 我爸阿媽就有嘅原來，但係佢兩個知道 係啦，佢又冇話俾你聽啊嘛。 好神秘㗎，佢哋收埋咗啲嘢。 因為譬如有陣時我問我阿媽，我阿媽媽媽，我嗰張出世紙要喺邊㗎？或者我冇啲證書件咧，仲擺邊啊？有個 folder 入起咗㗎嘛。跟住我咁我就話我咁得啦， 就唔好錯。其實你唔係需要嘅， 因為我又嗰下我突然間，因為你突然間會有陣時。可能譬如我哋节目讲出世子啦，譬如先前阿波成无啦啦讲出世子咁先啫嘛，我都出住在边啊，翻问阿妈先，跟我妈话系咯，佢 folder 已经装起晒噶啦，哦咁得啦，你装起 好似好放心啦，但个 folder 喺边咧？究竟 唔知啦，我就因为譬如系先前我突然间有一次系陷入一个危机当中嘅，咁就系咧，我买咗两份保险咁先算啦，咁我签晒 contract 啊咁样噶嘛，咁我之前发觉咦？我嗰兩份保單擺咗去邊咧？我翻箱倒窿到我搬屋嗰日啦，我成日搬屋啊，搬屋嗰日我逐樣文件睇翻啦，真係唔見咗喎。 嚇！ 咁跟住 你不嬲冇揾地方擺開呢啲嘅，自己都 我以為自己有 喺個 folder 度咯， 以為自己有係有個 folder 入住嘅。 我間房係有個櫃桶係專係擺文件嘅嘛，我諗住乜鬼都喺入邊噶啦。咁佢我打開，咦，其實。利是有好多年嘅利是储咗入边，但系冇、但系文件咧冇乜嘅，咁我就谂死咯，啲文件摆晒喺边咧，我搵唔翻啦。咁好咗之后，我问翻打去啲 agent 度，我得噶啦，你有个 number 就可以噶啦。咁哦，咁都 OK。 如果佢同你讲冇噶啦，你所有工具都付诸流 水，同我 cut 咗。 梁生死咗条新把啦， 冇噶 啦，系啦。咁原来系突然间你搵起呢啲嘢咧，你真系完全可以自己嗰份你都唔知摆喺咗入边。咁咧，因为我前排睇到一篇文咧，佢就讲就系、是，譬如除咗你话呢一啲可能系保单啊，或者你嗰啲堪位嗰啲 contract 啊，你讲 嚟讲都系死同埋保单，好冲噶， 都唔好努力， 毕业证书啊，出世纸啊， 其实你去到你有啲咩大事，你其实实系呢啲嘢噶嘛。你嗰啲毕业证书，其实譬如我哋咁卅岁呢啲，其实你唔会再需要嗰张嘢证明自己啲咩噶啦嘛。你可能有某啲经验相关嘅，仲紧要啲， 系冇人未必个个留低咯， 出世纸都唔紧要，因为你有身份。证啦嘛， 系迟啲又换啦，加上买证书啦， 咁样样，咁所以呢啲你就冇咁紧要，但系去到啲健康啊，你死啊，可能甚至乎，其实你将屋契你都唔知屋企摆咗喺边嘅， 我都唔知道啊，我未见过啊，住咁耐间屋我都 真系未见过， 话时话，因为我哋上一辈多数系买楼 系啦， 咁啊，即系你而家个家 系啊， 系啦，真系未见过屋契， 系啦，譬如以前上一代有保险箱噶嘛。 唔係好危險啊！唔記得個屋契咧，第時先攞翻出嚟，或者點樣可能俾人呃噶？好似嗰啲咧，文初我啲劇情俾人呃咗個屋契走， 無啦啦問啦，媽媽你屋契我仲有冇望望嗰啲啊？ 阿媽仲驚喎，你聽。 呢啲冚冷啲嘢咧，你係完全唔知嘅。咁但係第二樣嘢好緊要就係咧，原來係佢嗰篇文主要係講係食藥噶，即係譬如你睇醫生睇咗咁耐啦。其实你对自己譬如好多表格你都会填㗎。譬如你就算简单如你去join 个 gym 嘅 membership 咁先算啦。咁你通常佢第一次佢见你佢都会做少少嗰啲系你啲健康啊等等嗰啲有简单记录。例如你有冇啲咩病啊，但我发觉因为我哋香港人好少会做 body check 㗎嘛，其实尤其是后生嘅时候。即係冇啊。好健康。你一定系咁讲㗎嘛。但其实你可能自己血压高你唔知啦。好啦，但第二样嘢就系佢可能问开你有冇啲药物上面嘅嘢， 有冇长期服用某种药物？ 呢个我哋就会知啦，系啦。但系 譬如药物敏感， 药物敏感， 因為我譬如我提過好多次就係、是、我以前試過一隻藥咧，我食完之後咧係真係敏感嘅。我第一次發覺原來藥物係可以敏感嘅。咁但係因為嗰包藥咧，咁我食劈咗啦，敏感咪快掉佢咯。 但係就冇記住係咩藥令你敏感。 咁然之後第二次即係我記得嗰次，假設我係腸胃炎去睇，點知個醫生開咗一隻藥，我有敏感嘅先算啦。咁我第二次有腸胃炎咯，我就再去睇，但係可能已經轉咗個醫生啦。即係我直情冇咗嗰個 medical 嘅 record 喺度啦。 咁我就個醫生都會問有冇咩敏感，我有噶。咁係邊隻藥敏感啊？藍色嘅。 多謝你啊！ 但系其实颜色唔同食，即系药物嘅颜色唔同食物嘅颜色系其实冇标记噶嘛，好多药都系蓝色。 跟住佢就话蓝色啊，好多噶、哦， 或者佢可以而家出嗰种唔系蓝色， 胶囊嚟嘅。 几十隻话嚟 站噶咁样， 同喺人海之中话，诶，帮我搵个女人，个女人点噶？ 长头发嘅， 系长头发，肥肥地，唔该， 唔似男人嘅。咁又发觉，我发觉啊，原来跟住个医生就咁冇办法啦，咁我咪咁应该开啲大路嘅俾你都冇嘢嘅，咁解咯。咁但系如果 touch 你到你真系佢话呢个呢篇文就系话咧，如果尤其是外国人啦，因为可能你好多时候自己去你自己做翻 medical 嘅 record 咁样噶嘛，咁佢就话原来咧好多时。个病人系有个责任嘅，就系你嗰阵就系你记得自己有啲乜嘢嘅药物咧，你系食过，有啲乜嘢嘅 supplement 你系食紧，例咁包括系咩咧？就系话哦，我有食鱼油咯，边只牌子嘅鱼油咧？原来都可能有唔同嘅，例如我食开矿物质咯，乜嘢矿物质咧？你出完坊间买完有八万只矿物质嘅，矿 泉水入边嗰啲矿物质。 系啦，咁跟住我食葡萄糖胺咯，咁但系有好多唔同牌子嘅葡萄糖胺，系点样食咧？你每日食系你个 dosage 系食每日食一次，定系你真系跟足嘅？你有医生同你讲每日食几多次，每次食几多粒，通常咩时候食？咁原来呢啲咧，你系其实作为一个人咧，你系应该要记低佢， 最基本系要知 道。尤其是你要照顾家中嘅长辈，就系啦。譬如你哋爹哋妈咪有冇长期食开某啲药？ 我最近有啊，不过就唔系爹哋妈咪，直情系婆婆咁去入医院。咁跟住做，好似做完啲身体检查定退院手续，咁姑娘又打俾我嘅，就话婆婆只药食晒啦，婆婆仲住紧院，因为之前，咁跟住佢就话，佢嗰只唔知咩高血压嘅药等等，定系咩食完啦，咁你可能下次你嚟探佢咧，你要配翻只药带翻嚟俾佢啦，咁跟住我就问佢，我高血压嘅药啊，咁叫咩名啊？咁即系我都唔知道要配翻边一只。咁佢噏咗個名俾我，咁我都唔知道，咁我就叫佢要即係串埋個名出嚟，同埋同一隻藥都佢成分可能有分㗎嘛，即係可能有輕啲重啲，咁要佢講一次俾我聽，我真係要用字筆 mark 低問佢，我先知道佢邊度配返俾佢。咁我嗰次就知，哇係喎，原來即係我要買隻藥俾我自己都唔知喎，突然之間。 同埋譬如可能佢某長期食開某種藥， 或者佢自己都未必知咯。 唔知啊， 佢可能長期食開某種，原來佢可能個醫生就某啲藥佢要避開嘅，咁先算㗎嘛。咁同埋係就算係 supplement 都係嘅，即係佢話譬如我媽可能佢有食開血壓藥咁先算啦。因為我成日見我做乜又再睇醫生啊？你冇病冇痛啊？我配藥啊嘛，我配药配咩药啊？血压药咯。我就又冇。 系啊，我通常都系问咗系咩药，我就冇再追问。 因为你觉得血压药咪血压药咯，做咩啫？伤风药咪伤风药咯，好简单啫嘛。咁咪 Panadol 咯。 究竟系前面 lift 住你定后面 back up 住你嗰种咧？我哋永远都唔问噶嘛。 跟住佢话，其实我哋系应该自己咧系要 prepare 一个咁嘅 list 咧，系要自己记低，但尤其是可能系啦，你食嘅份量几多，几时食过，有冇啲咩敏感啊，或者系其他不良嘅反应啊，或者呢个成绩好眼瞓做唔到嘢嘅咁样，你全部呢啲 detail 你系应该记得话俾你嘅医生听嘅。佢话因为如果唔系咧，其实你嘅医生其实佢帮你睇症嘅时候，佢一定会开啲药俾你咯。咁但系其中一部分嘅责任喺你自己身上，你可以俾翻个 feedback 佢嘅。因为我哋惯咗入到睇医生，其实系。个医生话事啦，你揸装啦， 做咩医翻我啦？我哋觉得我哋完全唔识啊嘛，嗰样嘢 系啦， 但唔识同你唔熟悉自己的身体又系两样嘢嚟嘅。 系，因为佢话原来譬如前排加拿大做咗一个嘅嗰啲调查咧，咁佢话系一啲喺加拿大嘅医院入边咧，佢哋有成三分二嘅情况咧，系啲病人系俾错咗一个唔准确嘅一个嘅资料佢哋嘅。咁你就變咗會影響到佢哋去做嘅任何嘅診斷啊，所有嘅嘢咧就會影響到啦咁樣咯咁同埋最弊嗰樣嘢就係話而中間你影響咗呢樣嘢，除咗係影響咗嗰個可能診症啊或者個開藥俾你之外咧，佢話其實係中間有40%啊，差唔多40%嘅錯咧係好嚴重嘅錯嚟嘅。 哦， 接近一半， 接近一半嘅錯係嚴重嘅錯嚟嘅，而其中可能係接近兩成咧，你俾錯咗呢啲咧，係可能會影響到或者係傷害到個病人本身嘅咁樣。 哦， 原來好嚴重啊！ 我信啊，因為有陣時真係食錯少少嘢，你就可以死噶咯，真係。做咩事啊？ 好慨叹啊！佢哋 佢突然间系啊，好似经历过某啲事情咁啊！ 好惊我突然间，因为我头先喺电话度咧搵唔到 agent 电话，原来连我 佢真系开始惊啊！ 原来连我都冇翻去插翻张卡片， 系咪咧？ 我而家呼吁咧，所有你屋企有一个 group 嘅朋友，你都快啲去 group 度咧，话讲翻自己个 agent 电话俾你屋企人知啦。 真系啊！ 同埋讲翻咧，你屋企摆边啦，嗰啲保险单摆边啦。 或者你屋企个 planning 都几好， 系咯， 呢个系我， 仲要系爸爸， 爸爸不嬲做 嘅。 佢真系好细个嘅时候，我记得我小学一入伙嘅时候，我已经知道嗰个箱摆喺边度嘅，我妹都知道嘅。 但系佢有冇讲过个原因噶？即系点解 佢 会有咁？ 佢即系话，如果假设有一日爹哋妈咪去旅行，即系 touch wood， 突然之间有咩事翻唔到嚟，你就去嗰个箱度揾嗰啲嘢啦。 几岁嘅时候佢接受就系教有呢个死亡教育提供 俾你？小学嗰阵，一日搬入嚟， 咁你有冇喊啊？听住爹哋妈咪唔翻， 你哋唔会嘅，你哋唔会唔翻。 嗱，而家就会话，唔好讲啲咁嘅嘢。啦，明啦，即 系咁细个系点啊？ 哦，好啊， 哦，好啊，你放心，我会接收你家屋同所有嘅财产嘅。 你觉得唔关自己事，同埋 供存咗未啊，就爸爸供存咗未？ 你跟住我小学生，我供唔到咁大层楼 嘅。你觉得唔关自己事嘅，总之哦，嗰啲嘢收埋喺嗰度咯，唔关自己事嘅。细个觉得，但系呢样嘢，因为如果你唔讲，其实我唔觉得有咁重要啊。但系你而家讲一下就 系啊系啊，都觉得好重要啊。 而家我唔见咗件衫，我都唔知喺边度揾啦。即系我洗完件衫啊， 你都要问阿妈。 我问阿妈，全屋人都揾唔到。更何況嗰啲咁重要嘅文件， 啊、 你講一講，我覺得呢樣嘢緊要啊。 係啦、啊，咁我諗大家聽完之後，應該聽日都係忘記咗呢件事噶啦。 政府要做一个 API 喎，直情，即系我要呼吁啲市民嘅， 严重到呢个地步。 系啊，要关心你屋企人嗰个食药嘅情况咯，同埋就系即系屋企啲屋契。 系咯，我都系时候要做翻一个名单俾我妈。 系啊， 因为前排直情系有人问我，你个保险咧有冇写受益人噶？哦。有啩？ 有点会冇写啊？唔系你买， 一开始申请嗰时应该已经 要 写噶啦。 咁跟住话，咁你写俾边个噶？ 依佢就可能唔记得， 我真系唔记得咗， 唔系阿爸阿妈噶啦，可能系， 应该系阿爸阿妈嘅。 但系点解我问过话唔可以写阿妈嘅？ 阿爸得唔得？ 净阿妈唔得，因为佢生你出嚟。 好认真噶、哦， 点会啊？ 会啊？点解嘅？ 唔 make sense 噶，要你噶嘛啲嘢钱。 系咯，点解佢话唔可以写阿妈咪嘅？ 嗯，佢唔中意你媽咪咯， 佢唔識我媽咪嘅喎，我一定要揾翻個 agent 電話出嚟， 你問翻清楚究竟 點 解 你唔俾我媽，成日俾我手型個名。 路已盡了吧，忘了吧，逝了吧。就吻着我吧，准那夜在这刻来拥抱我，像有罪留低印记是错误吗？你是在退避，用距离来判死，人心将鲜花狠狠都灼插，爱那天交给你，你终归都舍弃，你抹掉了奇迹，这创伤又血洒残忍。我狠狠地交叉，而又重发。你知道终点一片差，无论我怎牵挂，真心的期盼，其实始终离散。还是你实太差，还有限期成为习惯，幻想今天的交叉，已结尾吗？你讲到今晚半身加碎了。说话没对话没答话，奉献动听话，但你再未信他，和他说了热爱吧，和拥吻你在晚下，你并没退避，令距离又爱起，像吹 会挥发反应心满地散爱那天交给你你终归都死你你抹掉了奇迹这创伤又如撒旦人终于讲到放手好吗宁愿狠心粉碎动人情话话告别千里另有他你给我狠狠的交叉如有错吧你知道终点一片差无论 听我有黄雨希的狠心的交叉今天星期四一阵间 听完新闻报道之后呢会有鬼故的环节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渣打集团表示会喺全球裁减200个职位，其中香港裁减接近100人，预期年底会再减少2000个职位，主要通过自然流失嘅方式。集团确认即时结束旗下亏损嘅企业现金证券、证券研究同埋证券融资市场业务，以配合集团撤出或重组非核心同埋表现欠佳业务嘅策略方向。集团又表示，结束相关业务将会为出年节省大约$1亿的开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示，希望特首普选采用较低入闸门槛，获得100名提委推荐已经可以成为参选人，令参选人数最多可以增加到12人。而建议增设的提委推荐上限，林郑月娥举例，上限可以设在200人。另外，他认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就特首提名程序建议的捆绑式名单不符合人大常委831决定。林郑月娥出席电台节目时被问到2017年会否参选特首，他说不会。女雇主罗韵彤涉嫌虐待 Ariana 等三名印佣，案件在区域法院续审，被告被裁定表证成立，他决定不出庭自辩。辩方预计传召四名辩方证人，分别是被告的子女、儿子的朋友和补习导师。被告的仔作供时说，从未见到妈妈向三名印佣使用暴力或恐吓他们，又形容妈妈骂 Ariana 的时候都几斯文，同骂他差不多，亦从未限制三名印佣离开住所。证人又说自己在2007年起对尘埃患上严重敏感症，指妈妈本来已经很洁净，加上她有敏感，所以妈妈对环境清洁有更高要求。日本和光堂出产一款袋装婴儿食品，发现混入蟋蟀之后宣布回收相关产品，估计去年11月之后大约有12万袋流入市面。涉事的是袋装薯仔炖牛肉，投诉人去年12月在宇都公市购买，发现里面有一条长约7毫米的蟋蟀。集团表示产品是由其肉园一间工厂代为生产，未知混入途径，强调不影响健康，但为安全计决定回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星期六大致天晴，下星期初云量增多。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Candice 先讲一宗的坏车了。 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油站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就比较车多。就是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油站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比较车多，揸车的朋友经过要小心啲啦。之后讲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就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就暂时正常。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二号干线可乐厂去马鞍山，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 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RTHK Radio 2。 占领行动完结之后，政府启动第二轮政改咨询，建议降低特首参选的入闸门槛。 不过泛民主派议员表明不会接受，更会杯葛咨询，于是政改通过的机会渺茫。 而学者的白票机制亦不受泛民主派接纳，你次咨询会不会是例行公事？市民对政改到底应该待住先，定是原地踏步好呢？ 政情唐边学会讲下政府打算要求全港市民更换新身份证惹起公众疑虑。以事论事，今晚七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 我的理想是做律师， 我想成为出色的足球员， 我要做时装设计师。 即使理想不同，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决心，就是维护社会廉洁。唯有在公平廉洁的社会，我们才可以实现理想，为下一代共建廉洁将来。切勿容忍贪污，举报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和 ICAC。 呢一位学界新星，细细个就俾财爷赏识啦。 其实财爷嘅观察力系非常之强。 佢系青奥剑击团体金牌得主，喇沙书院蔡俊贤。 我仲系好细个嘅时候，坏孩子咁。咁佢透过其他救生就冇将我呢个缺点收埋嘅，反而系将个缺点当做优点，跟住无限放大，令自己斗志旺盛咗。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学界超声道，钟杰良、陈建行，请嚟蔡俊贤。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非常之精彩嘅两位巨人合作啊 ，Mark Ronson 再加埋 Bruno Mars Uptown Funk。 将当年咧 Mountain 生咧再一次展起今时今日各位嘅耳朵旁边啊，新入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九位 ，Mark Ronson featuring Bruno Mars Uptown Funk。 Hong Kong Top Ten 李志刚环球榜内播出。 过去一年有冇边本书启发过你呢？ 又或者喺新年嘅晚上，用一个又一个奇思妙想伴你入眠？ 一本好书既承载作者嘅心血，亦饱含出版者嘅用心， 以文字探索大千世界。 第八届香港书奖现正接受提名， 请即登入 rthk.hk 书奖专页，提名你心目中嘅年度好书。 截止日期2015年1月20日。 在公司入面你最怕遇到咩鬼啊？ 梗係懒鬼啦，有嘢唔做又要我做埋佢嗰份。 你计我话梗係咸湿鬼啦，我生得咁靓嘅最怕俾人搏懵㗎喇。 咁我都要小心啲喎。不过仲有老鬼呢，嗰啲似住呢自己年资大呢可以周围点人做嘢嗰啲啊。今朝啊隔离 department 个 head 啊先点我去攞 file 咋。 吓、 啊、 但系嗰个 head 上个月已经唔喺度咯。 吓，唔系啊嘛？ 星期四见快讲鬼故。 神秘的事情发生了。 为什么有什么神秘？星期四讲这些通常都很灵异的。 黄天怡不在这 里。他消失了。 是的，他现在在红馆。 是 的，在 rehearsal。 是的，他准备着听着这个十大中文金曲的。 那李炎呱呱地就拜拜。但是我们继续有鬼故环节。 呱呱地可以打电话来加入我们嘛，跟我们一起讲鬼故。如果你有任何鬼故已经现在可以打来 1872388, 或者上我们 Facebook 的 group 到 RTHK Give Me Five 的。 来啊。 是的，今个星期有一个故事呢，就是来自一个朋友，他现在是一个老人院呢，叫做老人院嗰度工作嘅。咁老人院嗰度就俾嗰啲公公婆婆住之外，亦都可能会有一啲俾佢哋做运动嘅健身中心啊，或者有啲common area 俾啲婆婆嗰度睇电视咁样。 识啲阿伯啊咁样。 係啲婆婆识伯伯啦，同伯伯识啲婆婆咁样。係啦，就可以唔知啊，共度佢哋嘅生活啦。唔讲咁多，啱啱讲错。 你真系越讲越多嘢，越多嘢越容易错。 系越容易错啊，咁样。咁呢个朋友就喺呢个老人中心嗰度工作嘅。咁佢同啲朋友几个都系啲年纪相近。咁佢话其实怪事都唔止发生过一次。咁有一次系轻轻啲嘅咧，就系佢临收工之前噶啦，已经。咁坐低喺即系大门口附近，就同啲同事坐喺度围埋圈，就倾偈等放工啦。咁佢哋嗰个叫做 reception 嗰度呢，有一啲好旧式譬如近 cashier 通常咪有一啲板呢，你要揭高佢先过到个人嘅嗰种嘅板。咁佢就话佢同我同事喺度倾緊偈嘅时候，就突然之间听到呢嗰块板係好明显揭起咗落返嚟卜一声嘅。咁佢哋就好自然就望过去嗰个方向啦，亦都冇人係入去穿过过嗰个位置。咁我哋初头系以为自己听错，咁你眼望我眼之后就问对方你听唔听到啊？咁大家都话听到，咁我哋就觉得可能听错啫。即系虽然大家都听到，咁咪继续倾偈。咁隔咗几秒之后咧，又再次听到山落嚟嗰个声就系卜一声。咁佢哋两个就知道咧出出地事啦。咁但系佢哋亦都冇即场做任何嘅处理嘅。咁只不过呢件事就只系两个人嘅秘密，咁大家收咗工。咁啊，隔咗一两日之后，就再有一次食饭，就同啲同事倾开偈，咁啊讲翻呢件事出嚟嘅时候，咁另外有一个同事咧，当日冇喺现场嘅，咁但系佢就话佢曾经都试过喺老人院咧发生过一件事咧，亦都系好奇怪，咁就好得意。嗰个叫第三个同事，佢就喺嗰个老人院嘅健身室嗰度咧，唔知点解就用嗰啲健身单车就自己喺度用嘅 ，suppose 系俾啲婆婆可能用，但唔知点解啲职员都会用埋一份。咁佢个健身单车咧。就是面向住嗰间房嘅正大门口嘅啫，佢见到出面有冇人行过嘅。咁佢话嗰一次踩嗰个健身单车嘅时候，系因为都叫大家放晒工啦，咁啲老人家都安顿晒啦，咁所以咁佢就冇乜工作需要做，咁就留低自己做下运动咁样。嗰日夜晚可能八点几九点噶啦，已经，咁已经冇乜同事噶啦。咁佢咧就做下嗰个单车机，听到咧。出面走廊，出面是一个好长嘅走廊，那个健身室是在中间嘅啫嘅一间房，就听到咧有一啲声系由右边远处传过嚟，嗰啲声就系好似一支拐杖拖行住喺嗰个走廊嗰埲墙度，咁样刮紧嗰埲墙嘅声，咁佢就听到嗰啲声咧由右边越嚟越近，越嚟越近，拖到去个门口嗰度，但当啲声去到佢正门口，因为门口开住咗嘅，个声冇咗，隔咗一两秒。喺栋门嘅左手边继续拖行住嗰埲墙，一路咁去到远处，咁成个感觉就好似有一个人喺出面行过，不过经过门口嘅时候乜都睇唔到，亦都冇声，只系门口开咗个位置冇声啫。咁但系嗰晚佢听到之后，咁啊真系够胆死，落咗个健身单车，伸个头出个走廊嗰度装咧，系乜嘢人都冇嘅。咁所以佢哋嗰一日食饭讲开啲怪事嘅时候，就提过呢一件事。咁就呢两单都系喺一个老人中心嗰度出现嘅一个怪事嚟嘅。 哦， 系啦。咁今个星期就有个朋友话俾我听嘅。 OK， 咁佢自己有冇疑神疑鬼嗰啲？ 佢哋惊嘅其实，咁但系冇啊！你啲喺工作环境，你除非你即系辞职噶啦，咁但系咁佢哋亦都冇话特别，因为始终冇话搞到佢哋啲乜嘢，只不过系遇到嗰啲声啊咁样样。 虽然你行嚟行沙堡， 系啦，即系可能沙堡，因为始终老人院有时都会。即係有啲老人家過身都好正常，咁所以佢哋都明白嘅、嗯，即係只要冇惡意咁咪冇乜事咯。 OK， 老人院， 老人院嘅故事。 今日播成第一個就係做咗一個嚇啲阿伯同埋阿婆嘅一個鬼故啦。 你嗰個嚇啲咩㗎？嚇啲細路仔啊！ 我嗰個播完歌翻嚟話俾你聽啦。喂，星期四咁啊，黃天而家就喺紅館嗰度為聽日嘅金曲嘅準備緊啦。 係啦，冇錯。 咁啊，所以我更加需要你打電話嚟講下鬼故啦。係 啊，如果你有任何鬼故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 兩首歌，左邊定右邊？ 左邊。 莫文蔚新歌《不散不见》。 咁啊，啱啱上个礼拜咧，我就同一班朋友就饭局啦。咁啊，饭局入边咧有两个都系见到鬼嘅， 有阴阳眼，嗰啲好 friend 咧，定 咁啊，有两个都见到鬼嘅咁样。 咁啊，捉住佢哋问啦，梗系 系啦。咁两个都系细只个，见得特别多。咁而家就少啲啦。咁其中我哋讲起一个嘅，我以前住嘅一个屋苑啦，系啦，住过嘅一个屋苑啦。咁跟住直间咧，其中一个女性嘅朋友咧就话：，哎，我以前都系住嗰度嘅。 嗰、那个系亦睇到嘅， 睇到嘅。咁佢就话：，诶、嗰时系好多怪事嘅咁，咁甚至乎唔系我啊，我有个朋友住嗰度咧，嗰件事仲怪咁样样。 吓， 咁我就，咁我哋喺一间印度嘅餐厅入边就讲鬼故啦。咁啊，嗰个故事就系、是，佢话嗰间屋咧系佢话嗰个朋友佢嗰阵时系回流翻嚟香港咧，就住咗呢间屋嘅。咁、 嗯、 本身就系呢间屋就本身系嗰个屋主，即系佢朋友嘅哥哥咧就住嘅。 系 系啦，咁所以一路其实佢哋屋企已经拥有咗嗰个 apartment 噶啦。咁、 嗯、 佢就话嗰阵时佢嘅哥哥咧就系、是、住嘅时候咧就系、是、自杀。 O K， 咁喺间屋入面自杀，咁就系走咗嘅咁。咁所以就系因为始终系上个报纸啊或者咁样啦，咁所以就更加系其实丢空咗喺度，你要租又冇人租，咁啲亲戚朋友亦都唔会敢住，咁啊所以就丢空咗系都几年啦咁。 我、哦、即系中间就冇，即系连自己啲屋企人都冇上过去住。 冇。咁啊，直到佢回流翻嚟香港咁啊，因为始终就系觉得我咁始终都阿哥啫，咁佢同埋佢又唔系太相信呢类嘅，即系咩空唔空宅啊嗰啲，因为佢即系始终十几二十年都喺外国嗰度大嘅啦。咁佢话唔紧要咯，咁我住住先啦，我先可能再睇下搵楼定点啦咁。咁我其实住落咧就冇乜嘢嘅。咁但系开始就系佢话唯一试过，慢慢就系开始多下病痛啊咁样样嘅。咁、咁但系觉得咁、可能系唔习惯香港嗰啲空气啊、饮食、啊， 即 系 好轻骑嘅，唔舒服嘅啫，只系 系即系佢好科学化咁嘅个人。咁佢有一次，佢话唯一有一次系佢系吓亲嘅，亦都系唯一一次之后佢就即刻搬咗嘅。 去到咁大镬， 系啊，一个经验。咁嗰晚咧，嗱，成间屋嘅设计就系佢由大门咧，一打开个大门咧，就系一条大嘅走廊。咁就系左边，就走廊嘅左边有两间睡房啦，而直通咧去到最尽头咧就系一间主人房。 嗯哼， 咁因为佢一个人住啦，佢就拣主人房嚟瞓嘅。咁佢话嗰一晚系唔系夜晚嚟，下昼嚟嘅。黄昏下昼大概三四点嘅时间。咁我讲好得意啊，讲其实咧就系、是、就算 even 系下昼流流咧，好有窗嘅。但系睇落成间屋都系阴阴昏昏沉沉咁样嘅，成日都唔够唔光 啦。系咪啲方位问题，所以照唔到入去？ 唔知咁咁佢总之系昏昏蒙蒙啦咁。咁佢嗰晚佢嗰日下昼佢就喺屋企度瞓紧晏觉，咁瞓晏觉咧瞓到朦朦胧胧嘅时候咧，佢 feel 到有一阵风咁样咧就拱开咗对门，因为佢系听到个门系嘣咁撞咗一下，因为佢都打开门瞓噶嘛，佢 feel 到门嘣撞一撞到红墙。咁佢静咗，可能我风吹开啦。咁醒咗醒，咁佢一想擘大眼嘅时候咧，佢就感觉到个佢自己瞓，因为双人床嚟噶嘛。 吓， 佢 feel 到佢自己瞓嘅嗰张床嘅力，即系吉咗嗰一边咧，系有一个重量啊， 砸咗落去嗰张床上面， 就坐低咗， 系 啦，好似喺个床边度攬咗，唔知坐定企咧，总之好似喺个床边上面攬咗一步上去嘅床褥，就企咗喺隔篱咁样。咁佢 feel 到唔系好重嘅，因为系如果你话一个大人嘅重量，你即系哇同一个小朋友嘅重量系好唔同， 你分得出噶。 佢 feel 到系一个细即系轻嘅重量，但系总之系有人。咁佢因为醒一醒咧就系、是，咦？佢就因为佢好似背住嘅另一面啊，佢就想拧转面嘅时候咧就俾鬼砸啦，就发觉拧唔到啦。但系佢个情绪嘅成个神经系好清醒嘅。 OK， 咁佢就开始佢就哎呀咩事咧？咁佢谂哦，未醒啫，未醒啫。但系嗰时都会 panic 嘅，你个人，你会尝试，总唔知你有冇试过嗰种嘅情况啦。你会尝试诶咩事咩事咩事咁，想呼吸或者想嗌出嚟、 啊，会挣扎嘅， 挣扎嘅。咁佢开始 feel 挣扎嘅时候咧，因为嗰、那个佢话有个人揽咗上床噶嘛， 系啊系啊， 佢就 feel 到嗰个重量不断喺度跳啦， 唔系话 跳 吓。 佢就听到系跳，即系 feel 到张床嗰不断上下咁样拗 咁样， 咁佢就惊啦。然之后惊紧嘅时候咧，佢话唔知挣咗几耐，佢感觉好耐啊吓。咁但系然之后跳下跳下嘅时候，听到小朋友笑， 咁样 有小朋友笑，佢系男仔嚟嘅。咁佢嗰阵时就真系惊啦。咁佢即系 recall 翻以前听过所有嘅鬼故，系咪真系发生喺自己身上咧？ 通常嗰啲时候就出翻晒嚟啦。 系啦，咁佢就发毛嘅。佢真系可能又唔好搞我啊，好惊啊，念经啊，讲粗口啊，所有佢能够觉得可以做嘅，就喺佢个脑海入边进行紧所有一连串嘢。但佢依然拧唔到转头， 都系扎住啊，仲系。 系啊，唔喐得， 一路都系窒住嘅。 跟住到后面有嘢跳，同埋有男仔喺度笑。跟住咧，隔咗一阵停咗咯。佢开始闹粗口嘅时候停咗咯。跟住佢就谂，冇嘢咯咁。咁突然间佢 feel 到一股好嘅气咁嘅嘢咧，控响，因为佢打侧滚瞓啦，拧唔到转头啦。佢就 feel 到一个好似空气咁样，总之佢有啲嘢可以 high 住自己块面，就控住喺佢。譬如佢向右边瞓，咁即系佢左边耳仔系向天啦。 系， 佢就 feel 到有一个咧就 high 咗佢左边面，然之后停啦，有一把声就喺佢左边嘅耳仔入面，就同佢讲咗一句嘅说话。 佢听得好清楚嘅， 好清楚，系一个男仔同佢讲 啊， 一个男嘅小朋友，你再嘈啊，我好似阿哥咁样掟埋你落街。 唔系啊。 讲完呢一句，佢突然就醒咗啦。 哇！ 佢突然间喐一碌摊。嗱，头先你记得我开头讲我呢间屋嘅故仔， 我记得啊。 背后个 history 系乜嘢啦？ 我初头以为系阿哥翻嚟啫，但系啱啱你嗰个似系一个第三者讲， 系啦， 即系话佢阿哥当日都可能 佢唔知 吓。 总之就系佢净系好记得嗰一句说话。你再嘈啊，我就好似你阿哥咁掟埋你落街。 哇！唔系话有冇咁邪啊？但佢真系好清楚记得噶 咯，好清楚记得。佢话系一世都会记得呢、這、一个。咁佢冇得 final， 因为佢哥哥嗰阵时真系自杀嘅，即系冇可疑冇成。咁咁系一件点样嘅事咧？佢唔知咧。咁但系 哥哥系真系跳楼过身，定系喺屋里边 自杀啦？跳楼嘅系， 哦， 系跳楼嘅。 O、okay, K， 吻合个痛。 咁系一个咁样嘅故仔。佢话一喐得翻嘅时候，佢系真系冲出门口。佢就真系唔敢住啦， 惊啊！真系，你能够令到你呢个唔系咁相信嘅朋友都惊。 系啊，佢话太清晰啦咁样。咁呢个就系我嗰个朋友讲话嗰个屋苑系好多古灵精怪嘅事情。咁而其中一个发生喺佢朋友身上嘅就系啱啱讲嘅呢个故事啦。 哇！ 点样好买1-7-23-88啦？咁啊，如果你有任何嘅鬼故事嘅话， 都可以打电话嚟嘅。 咁啊 ，Facebook 可以 at 你 group RTHK give me five 啦。咁啊，黄天仪就今集就唔喺度噶啦。咁啊，希望你可以高抬贵手，揿个 number， 打嚟一齐讲下鬼故啦。1-7-23-88。 The sky is blue, the flower is blue, the cloud is blue, the heart is blue, the woman is blue, my eyes are blue, you are blue, yesterday is blue, the water is blue. 其实边个冇咗边个都唔会死，听朝瞓醒，日子咪又系咁过。但系 无论你点做，佢都未必会中意你。乞求爱情，佢又会唔会珍惜你？可能 你最后都系坚持继续爱，只系希望你可以喺呢段感情入边揾到更好嘅自己。星期日晚12-2， 私分严倾， 林哥有情人。 每一年嘅印尼过新年咧，都会有一个好特别嘅比赛嘅，就系斗食虾片俱乐部比赛啦。嗰啲虾片咧，块块都有一个人嘅面咁大噶。佢哋会将虾片咧吊喺树上面，比赛嘅人咧就要斗快可以食晒吊喺树上面嘅呢一啲虾片啦。斗快食晒嗰个就为之赢噶啦。喺香港嘅维多利亚公园，每一年咧都会见到呢一个好得意又有新年气氛嘅比赛噶。 星期日早上6-8，芭比 增多。依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Candice 先跟进一张嘅坏车啦。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油站嘅慢线咧坏车已经拖走咗，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讲下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政府总部。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就排到去隧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同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至于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而家龙尾就去排到去油站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比较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咧，亦都系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二号干线可乐厂去马鞍山，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正选2014年度最具分量嘅乐坛成绩表。 经典金曲重现， 表演嘉宾 芬妮、 叶振棠、 张德兰、 罗家良， 第一时间见证现场盛况，密切留意1月9日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DAB 35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直播。 佢有天使嘅面孔，魔鬼嘅身材。 我就话佢好似 BB 咁可爱。 佢既系一个歌手，又系一个演员。 据我话，佢系选美冠军至真。 咦？你讲紧边个啊？ 今个星期六下午2-4点嘅《这里找共鸣》，Johnny M 同埋我林慧邀请到钟嘉欣同我哋一齐喺音乐当中寻找共鸣。密切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4点，《这里找共鸣》。 思芬，做咩事今日带我嚟间咁古色古香嘅学校呢？ 杰棠，因为我之前睇到你写封信，于是我觉得应该要介绍啲好嘢俾你。 我写嗰封信同呢啲好嘢有咩关系呢？ 呢一间宝国小学自己研发咗一个专俾非华裔学生学习中文字嘅 app， 仲会教大家写笔信添。今个星期六下午4-6，寻上司认真做，记得留意啊！ 你唔抵得我啲字写得靓啫嘛。 妈妈，个海咁多生物嘅。 个个都有唔同角色噶嘛，好似医生鱼咁，帮其他鱼清除寄生虫，等佢哋健康啲。 医生鱼好重要喎、 种种生物都重要噶，咁先系生态平衡嘛。 咁要好好保护佢哋先得。 啱啦， 一齐上海洋公园保育基金网页 www.opcf.org.hk 了解点保护生物多样性，一齐为海洋发力啦！ 喂，介绍个朋友你识啊？ 又嚟？ 佢嘅特色系三高， 详述之啊！ 第一，佢有六尺高， 吓； 第二，佢 EQ 高， 吓吓； 第三，趴着佢做嘢，包括你容忍力都会好高。 有啲兴趣，高姓大名？ 其实就系我，我系我，波成。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有两个钟头俾你认识我。 喺公司入面你最怕遇到咩鬼啊？ 梗係懒鬼啦，有嘢唔做要我做埋佢嗰份。 嘿，计我话梗係咸湿鬼啦，我生得咁靓嘅最怕俾人博懵㗎啦。 咁我都要小心啲喎。不过仲有老鬼呢，嗰啲似住呢自己年资大呢可以周围点人做嘢嗰啲啊。今朝啊隔离 department 个 head 啊先点我去攞 file 咋。 吓，但係嗰个 head 上个月已经唔喺度喇。 四见快讲鬼故， 今日星期四呢我哋讲鬼故啊，咁如果你有任何嘅鬼故呢而家可以打电话嚟 1872388 㗎啦，咁我哋旁边呢电话旁边已经有位听众啊，接入嚟先，喂。 喂你好。 你点称呼啊？ 係。 你点称呼啊？ 咁我姓刘嘅。 刘小姐 呢个故事系点啊？ 我嘅故事呢就喺发生喺我做嘢嘅地方。我做嘢嘅地方呢喺医院度做嘅。 OK。 咁呢咁呢就嗰日我係要返第二日要返早，咁我就会喺嗰度嘅宿舍嗰度呢瞓嘅。咁呢就嗰间房呢就平时都有人喺度瞓，但咁啱呢嗰晚得我一个。咁我 book 咗嗰间房之后呢，咁嗰间房呢就有三张床。咁平时就会有啲同事入嚟瞓啦，咁但係呢咁啱嗰日係冇人嚟 book 喎，咁得我一个喺度瞓。咁跟住呢我都未瞓着嘅，咁呢张床就前后咁摇，就摇得都几犀利，咁我就以为有人整蛊我啦，咁我就望下床头冇人喎，跟住又望下床尾都冇人，咁但係冬天嚟嘅嗰陣时，咁嗰张被呢係棉，即係好厚嘅棉胎，咁跟住呢我就因为遮，即系望一望床尾嘅时候咧，就因为俾张被遮住啊，咁所以睇得唔清楚。咁我就决定咧，掀开张被就望。点知掀开张被咧，床尾系冇人嘅，但系喺我身边咧多咗一只脚。 啊！你身边即系咩？喺床尾嗰度， 一唔系喺黐住我只脚啊 ？O、oh, K，、okay, 即系喺脚度多咗只脚。 系啦，系啦，咁啦，就我。当其实系着冬天裤噶嘛，即系长裤瞓觉嘛，冬天。咁嗰只脚系冇裤嘅。 系男人定女人脚？你见到系？ 女人脚嚟嘅。 女人脚 ，OK。 系啦。 吓，但就 咁你同佢僵持啊？定系点啊？ 即刻离开定？ 冇啊！咁我就冚翻埋佢再瞓咯。 即系你有多？ 你真系好攰。 有多一只脚喺度陪你都冇所谓啦，咁样。 系啊，因为我不嬲都健开嘅，咁我都唔觉得系有咩嘢嘅。咁但係到第二日呢，咁我就諗住啊揀第二间房啦，可能呢间房係佢嘅，咁我就揀咗第二间房，咁都係个情况都係一样囉。咁跟住我就话，我话你，我话我今晚仲要返嘢呀，我话你唔好搞我啦，我话跟住就以后都再见唔到呢隻脚囉。 哦，咁佢都算一隻仁慈嘅腳啦，咁样善良嘅腳啦， 得一隻腳。 哇，但係你成日都你係不嬲都见到呢啲嘢㗎嘛。 系啊， 咁你嗰阵时拣喺医院呢度做嘢嘅时候咧，你有冇、 啊、 有冇即系因为成日听讲医院都始终多喺啲生离死别啊嗰啲咁样啦，你有冇犹豫过可唔可以医院打工噶？你预咗实会见到噶呢啲？ 觉得冇问题咯。 哦， 系啊，其实都几好噶，有时咧觉得自己成日见到呢啲咧，有好多方便咯。 点解？ 点解咧？可以点样方便到咧？ 方便就系例如你我哋要包鱼，即系包即系尸体噶嘛。 即系两人死咗， 红内嘅俗称系咁噶，你听到啦，唔好再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要包尸体， 包裹佢哋， 系啦，咁我喺病房嘅时候咧，我可以见到嗰啲嚟，即系嚟揾佢哋走嘅咧，我可以行入去顶住先，咁佢哋未必即系走唔到字咯。 吓、啊、你吓、啊，即系嗰啲鬼差，嗰啲叫鬼差定咩啊？嗰啲。即系你话带佢哋走， 系啦，可以系咁讲啦。 咁你点样挡住啲鬼差咧？我想知 你个肉体 我行入去，佢哋就走噶啦。 哦，因为你阳气盛， 我唔知啊，就系净系知道我行，我通常我行入去咧就可以顶住。咁顶到我临收工咧，我哋通常翻嘢咧，我哋就临天光系好忙噶嘛。 嗯哼， 系啦。咁日头咧，我哋人多咧，我哋就唔需要即系咁即系担心咯。但系夜晚咧就好。太忙啦，咁所以咧临我哋会我撑到天光咧，咁临到我收工佢先走咧，对就唔系我做噶啦啲嘢，咁我就可以交俾下一间咯，就系咁咯。 但系你咁样影响，即系有啲人可能会觉得系啊，咁、那个即系叫做系生死循环嚟啦，呢啲吓。咁、啊、你阻住嗰啲鬼差，你唔惊佢哋会搞你噶？ 吓、啊，咁我就觉得我又唔觉得有。会有咁谂到喎，系啊，我又冇咁谂到喎。 我要保护呢有啲生命咁样样。OK， 咁而家你系咪在医院度做啊？ 系啊系啊。 OK， 咁啊， 即系夜晚系咪真系多古灵精怪嘢发生？即系喺医院里边，你平日见得多啲咧？ 因为夜晚静咧，你就会留意到咯。你日头咁忙咧，好少留意到嘛。系、啊，同埋就试过有一次就系、是对面个病房。就装修就唔会有人嘅，搵有条铁链咧就绑住喺个门口嗰度。咁咧，我哋病房入边就有嗰啲内线电话噶嘛。咁你每一个电话打嚟，佢都有佢嗰个 walk 嗰个地址噶嘛。即系例如九楼 B， 六楼 B 咁样 显示 出嚟。 嗯， 系啦。咁嗰晚咧个电话响，系对面装修紧个病房噶咯。 嗯，咁你 有冇听咧？ 但系冇人嘅，大家都好惊噶，有咁啊，局主都要接嘅，因为你真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啊嘛，系啦，咁但系都有个同事攞嚟听，咁落但系冇声咯。 OK， 系啦， 打翻转头啊嘛，你哋 冇啊，大家都好惊， 接咗地府啊，跟住 即系医院系多呢啲古怪嘢，好啊，咁、多位多谢你啦，阿刘小姐。系啊， 好啦、 啊， 唔该晒，拜拜， 顺利啦吓，工作好啦，拜拜， 好啦，拜拜。 电话号码18723888啦，咁啊，今日星期四，咁啊，有任何鬼故可以打嚟讲下啦。尤其是啊，今日阿天怡就去咗彩排啦， 冇错 啊。咁啊，睇下可唔可以等到你打电话嚟讲下呢个鬼故俾我哋听下啦。18723888 Facebook at 我哋嘅 group 啦 ，LTHK Give Me Five。 星期四见快讲鬼， 甘愿满天星。 想起你，最直人潮尽兴，时代在换风景。3, 2, 1，又倒数到入睡，甜在我心里。3, 2, 1，我的期许与最亲的人爱下去。I say 側田新歌叫做 3, 2, 1，咁啊1872388，咁啊星期四讲鬼故，有鬼故啊打电话嚟讲下啦。 好，接位朋友，喂， 喂 ，Hello， 你点称呼啊？ 阿 Ann 啊， 你好啊 ，Ann， 我有冇干扰啊？ 冇啊， 有咩干扰啊？ 你话你讲 干扰系咪一种妖精嚟噶？ 好干身嘅， 喺个干个干样嗰度妖出嚟。Sorry， 好烂啊我自己。我唔讲嘢。 阿干扰啊，阿 N， 好，呢个故事系点咧？阿干扰。 咁咧就数年前，咁我结婚嗰时咧就上夫家嗰度斟茶，咁有啲仪式咁样样啦。咁就好多长辈喺度，咁就逐个斟茶咁样之类啦。咁就跟住斟完茶就食饭啦。咁啲长辈就翻入厨房，唔知搞呢样搞嗰样咁啦。咁食饭嗰时咧就，其实一张台坐晒咁多个人噶。咁我点解？咁心谂点解仲有一个婆婆啦，我叫吓冇出嚟食饭嘅咧，咁我又冇出声，跟住到食完饭我就问我先生啦，我话嗰个阿婆唔食饭嘅，点解仲留佢喺厨房做嘢或者咩嘅咁？咁佢就话冇啊，冇一个阿婆啊，齐晒啦咁。咁我就话唔系咧，我明明系见到嘅，我有同佢打招呼，我叫佢嘅咁。佢就话冇、啊，形容嚟听下啦咁。咁我咪形容佢听话。应该是我阿嫲啦，已经唔喺度噶啦，咁 系 佢可能想出嚟睇下你啊，咁 佢嗰个成个装束啊打扮系点样样嘅嗰 阵时，老人家咁啊， okay. 有冇特别即系盛装出席咁噶？好似知道你结婚， 又都觉咯，因为嗰时系唔知嗰啲仪式未正式结婚嗰日嚟嘅， 系 咁我又唔都觉喎，咁、 哦、 即系好奇怪咯，咁佢话佢可能想睇下你啦，咁，咁、 okay. 我。我好不可思议啦，呢啲问题系咪？咁算啦 ，OK 啦。咁之后啦，冇啦啦，跟住佢有啲亲人过世啦。咁我又睡梦中咧，又佢哋嚟揾我。咁又我先生又 feel 唔到嘅喎。咁跟住我讲翻俾佢听啦，佢话咁我喺个梦中我就驳佢，我话你系边个啊嘛？佢话我话你系姑妈嘛？佢话我唔系姑妈啊咁。佢话我系妈咪啊，咁我叫我奶奶做妈咪噶嘛。咁我话冇理由噶，咁跟住我同我先生讲，个先生就话：，唉、哎，点解你咁多古怪嘢嘅咧？咁啊，跟住我即系以前咧就 OK 嘅，而家年纪渐长啦，我觉得呢啲不可思议嘅嘢咧，就有时都几奇怪咯。咁、 okay. 所以， 但系我有少少想问一问，你话喺个发梦嗰度，你见到你话你系姑妈嘛？但系嗰个系你嘅姑妈嘅样嚟嘅，但系佢就话佢唔系姑妈，佢系你妈咪噶嘛？ 我先生的姑妈， 你先生嘅姑妈，咁但系佢就话唔系， 佢系妈咪， 系妈咪， 即系佢系我奶奶，因为我叫我奶奶做妈咪噶嘛。 咁但系姑妈同奶奶唔系同一个人嚟， 唔系同一个人啦， 唔同一个人嚟噶，系姑妈嚟噶。 咁得意哦 ，OK， 好玄妙咯，我觉得就即系有时啲嘢真系几玄妙啊。 咁佢哋锡你咯， 吓。 我当系啦， 你嫁咗入去呢一家之后，咁佢啲屋企人咪嚟同你倾偈咯。 咁唔使啦，自己有自己生活会比较好啲嘅，我觉得。 好啦，咁而家仲有冇见到佢哋啊？ 呢几年冇啦，系初期嗰时有咯。 哦、好奇啊！ 咁但系我觉得 系啦。 唔知系咪即系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啦。我又觉得有时几玄妙啦。好似我妈妈咁样，同埋或者我以前做嘢我个阿 head， 我个阿姐咧叫做点啱啱 head 啦。咁佢哋过咗世咧，可能即系个影响深厚啊。好多时都冇见佢哋噶。即系唔同嘅环境，唔同嘅。 咁呢啲可能系日有所思啫。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系比较玄妙啲咯。Okay. 年纪渐长咧，就会个感觉会深啲咯。 OK， 好啦，多谢 你啊 ，N 女士， okay, 好啦， 唔得你， 拜 拜， 爽朗 N 啊吓 吓， 但系呢啲有阵时你咪话呢啲成日会无啦见到嘅， 系啲仙人啊，所谓 系啊，我嗰阵时有个朋友佢请咗一个钟点姐姐， 嗯哼， 请咗钟点姐姐上嚟咧，咁系到佢离职嘅时候咧，系啦，咁因为佢哋中间其实咧慢慢系有。我跳咗好远添，总之佢请咗个终点嘅姐姐啦。咁啊，开头咁，终于系一路帮佢打工，打咗当成四五年嘅啦，到到最后。 O K。 咁到到个 即系关系都好好嘅中间。 好好噶，咁啊，即系见到又倾偈啊，又剩啊，有阵时一齐食饭啊咁样嗰啲嘅。咁、哦、去到最后个终点姐姐系因为佢想照顾翻屋企啦，咁样唔知凑孙仔嘅，咁、嗯、所以就我唔做啦咁样。咁佢临最尾嗰次嘅时候，咁临道别嘅时候咧，咁啊终点姐姐系有同我呢个朋友讲咗段。说话嘅，因为我朋友咧就系同佢嘅爸爸咧 一齐住嘅， 唔系佢爸爸走咗噶啦。 哦， 咁但系佢就嗰阵时系成日会觉得，即系佢唔中意佢爸爸嘅、 嗯， 即系会成日嘅，即系嗰阵时会即系嗰种姐姐话啊，其实点解咧推过咁多年啦，咁你爸爸都走咗啦，点解你有啲唔放低咧？即系会倾到呢啲话题嘅嘢。 O K， 咁关系真系几 close 啊。咁因为始终佢哋又唔系真系完全唔识嘅，即系佢系唔知有边个朋友 介绍咁 样吓。咁佢有阵时倾开就诶、欸，其实你放低呢执着啦，咁样嗰啲，即系成日嗰个终点姐姐都会教佢呢样嘢，唔好再咁、 嗯， 即系人都死咗咯， 系啦， 为咩咧咁？咁去到因为我朋友嗰个同爸爸嘅故事就系、是、佢觉得个爸爸成日都唔理佢。因为成日以前佢爸爸又好忙啊，屋企好少见面啊，咁到走嘅时候都系突然走嘅 ，OK， 系突然离去。咁佢成日心入边有条刺，就系硬系觉得爸爸唔锡佢嘅， 嗯， 系啦，诸如此类。 一年走都好似唔同好好地咁样道别啦。 其实系一种自己凝住咁样样噶啦。咁去到最尾嗰一日咧，嗰、那个终点姐姐系有同我呢个朋友讲话，其实你爸爸系有成日翻嚟睇你嘅。跟住佢话吓你讲咩啊？咁佢话由我第一日喺度翻工嘅时候咧，我已经间唔时见到一个人影。 嗯， 我第一次佢话佢第一次入门口系见到一个灰色嘅人影咧，系响你嘅书房行入你睡房嘅。 吓、 啊，但系我知道嗰个唔系 人嘅， 吓系啦，佢知道啦、 嗯， 就喺直觉上去知道。然之后好几次佢话成日都见到呢个人喺你屋企嗰度出现。系啦，咁佢话我直觉上觉得呢个系你嘅爸爸嚟嘅， okay, 即系佢嗰个直觉个即刻俾到个 image 咁样啦，即系佢唔系睇到好清楚个人影，话我系你爸爸咁嗰啲，咁所以佢话你试下放低呢啲啦，其实我成日都见到佢又嚟睇你， 即系其实佢仲关心你咯，佢 message。 咁我朋友系听到呢一句，佢嗰阵时个情绪系放晒出嚟嘅。即系有阵时你会将嗰、那个嗰啲唔开心嘅嘢咧，转咗做一种怨恨噶嘛？即系你嗰种无啦变做我要憎佢咯咁样。咁但系嗰下佢系突然间哦融化翻， 即系可能为咗争而争咯， 类似咯。咁一个咁样嘅故事，咁所以有阵时阿简师傅都讲过，即系有啲情况可能你啲所谓嗰啲祖先啊，成日嗰啲会落嚟望你噶嘛。咁呢个都唔系一个恐怖嘅故事嘅，系一个爱嘅故事咁样咯。 冇错， 1872388有鬼故打电话嚟讲下啦。 窗以后将每日让我一刻也不给你失望，将快乐将寄望将一切交给我，不需你开口许诺，不快是琐碎是让我轻恕你担当你一切的祸，于眼内不回望消失了都不觉，靠别人这座发光。如你是我，大雨披色努力过，便会这样守等光明也是无助，就等岁月红花 抱着万年的悲怆不过，谁人又痛哭过，如何失罪过，并发现笑的照耀过，在那空气中吸消磨，折夜或多，月光缺席时候为你轻快乐过，不需想起我，感激我，至少可解你寂寞。早得到一个星座，于眼内不会望，消失了都不觉，靠别人这座佛国。如你是我，大月披星努力过，便会只有守得光明也是无助。就等岁月洪荒，陶醉万年的悲怆不过，谁人又痛哭过，如何失罪过，并发现笑的照耀。在那空气中吸消磨，折夜或多，月光缺席时候为你轻快乐过，不需想起我，感激我，永恒能被你摆放。 好，本晚之前我哋有许廷铿最新嘅派头歌，叫做《遇你是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检获一张汇丰2003年版1000元伪钞。商业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郑家伟表示，有关伪钞系由银行发现转交警方，暂时未有人被捕。他表示，今次检获的新伪钞，相信是由于市面上不少店铺都不再收取08年印制的1000元钞票，所以怀疑有人将旧有制成的伪钞更改印制日期再使用。警方在前年12月至去年9月一共检获252张同类型伪钞。近期油价下跌，九巴副董事总经理欧阳纪俊被问到九巴会不会承诺不申请加价的时候，并没有正面回应，表示九巴营运面对挑战。港铁西港岛线通车之后，个别巴士路线客量大减，其他路线的短期内会陆续开通，对九巴有影响，加上员工每年要加薪，公司营运面对压力。欧阳纪俊说，九巴会重组路线，吸引市民乘搭。在北京，全国港澳研究会召开香港青年问题研讨会，会长陈佐洱在发言时说，一部分青年在国家民族意识上存在很大缺失，说明香港教育领域包括教育局和办学团体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陈佐洱反问，为什么非法占中的时候香港教育领域乱象重生，是不是跟当局秉持的教育理念和贯彻实施的中国宪法、一国两制方针以及基本法有不衔接的地方。陈佐洱又说，为了争夺香港管治权的较量是长期，青少年一旦被洗脑之后怎样补脑，香港社会要思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的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星期六大致天晴，下星期初云量增多。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听头先讲一宗嘅坏车啦，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近松屋嘅慢线咧又坏车阻路，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就系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近松屋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揸车嘅朋友要留意。之后讲下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政府总部。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嘅中间，慢线落湾仔就暂时正常。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至于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而家龙尾排到去油站；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就排到去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比较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翻一段咧，亦都系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仲有清水湾道下行咧，近平石村一段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行政长官一月十四号喺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施政报告全文会喺网上同步发放。网址是 www.policyaddress.gov.hk， 欢迎浏览。你亦可以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事务处咨询服务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施政报告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港铁多个主要车站、商场等指定地点派发，欢迎查阅。 思芬，做咩事今日带我嚟间咁古色古香嘅学校呢？ 杰腾，因为我之前睇到你写封信，于是我觉得应该要介绍啲好嘢俾你。 我写嗰封信同呢啲好嘢有咩关系呢？ 呢一间宝觉小学自己研发咗一个专俾非华裔学生学习中文字嘅 app， 仲会教大家写笔信添。今个星期六晏昼四至六，寻上试，认真做，记得留意啊！ 你唔抵得我啲字写得靓啫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乐观到死，绝不后悔。 前行无量光，似地伴悲观的人，悲观不过盼未为换，行仍是能乐观地痛苦未算苦，谁会在乎？ 明明就系惨情到人人都戥佢唔抵噶啦，不过歌词入边所刻画嘅当事人呢，仍然系到死都充满住期盼，所以演绎上就有啲矛盾啦。Joey 要喺乐观、悲观两者之间寻找平衡。作曲五轮真功填词黄伟文，编曲黄伟文、何炳顺、舒文，监制何炳顺。上榜六个星期，同上星期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嘅第四位。容祖儿《乐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介绍个朋友你识啊？ 又嚟？ 佢嘅特色系三高， 详述之啊。 第一，佢有六尺高； 吓， 第二，佢 EQ 高。 哈哈， 第三，趴着佢做嘢，包括你容忍力都会好高。 有啲兴趣，高姓大名？ 其实就系我，我系我，波成。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有两个钟头俾你认识我。 喺公司入面你最怕遇到咩鬼啊？ 梗係懒鬼啦，有嘢唔做又要我做埋佢嗰份。 你计我话梗係咸湿鬼啦，我生得咁靓最怕俾人薄懵㗎啦。 咁我都要小心啲喎。不过仲有老鬼呢，嗰啲似住呢自己年资大呢，可以周围点人做嘢嗰啲啊。今朝啊隔离 department 个 head 啊先点我去攞 file 咋。 吓，但係嗰个 head 上个月已经唔喺度喇。 四机快讲鬼故， 好啦，六点半之后呢，我哋继续由呢个讲鬼故啊。今日星期四，若果你有任何嘅鬼故，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嘅，电话 number 1872388。咁啊，接位听众入嚟先啦。喂， 喂 ，hello， 你好啊，点称呼啊？ 啊，姓蔡，蔡姑娘。 哦，蔡姑娘，听讲你嘅鬼故都系老人院嗰度发生噶噃。 系啊，因为我嗰阵时喺某一间老人，唔好讲边间老人院啦吓。 系啊。 咁啊，某一间老人院度做。咁嗰时咧，一到夜晚夜黑咧，就好多老人家同我哋讲话，点解有咁多着黑衫嘅姑娘嘅？因为嗰啲老人家系好老噶啦，同埋 哇，有个着黑色衫特别恶噶，佢话我哋嘅厕所咧，佢都掹翻我哋出嚟啊！咁但系我哋初初咧就唔系，就觉得啲老人家可能老啦，即系讲嘢语无伦次咁啊！但系就成日都有老人家咁同我哋投诉嘅，姑娘啊，嗰啲姑娘又拱我啊，话我阻住佢行路咩咁样。咁我哋就唉，都系唉，有时安慰佢几句咪算咯，系嘛？ 系。 直至到有一个新嘅同事嚟做，咁佢哋就佢见到啦，佢当夜嗰晚佢就见到。佢真係成群嘅，咁但係呢個同事咧，佢就係嗰啲屬於喺大陸都做過老人院，咁佢就新移民嚟香港嘅。咁佢就佢話佢識一樣嘢，佢就揾啲紅頭繩，揾嗰啲教剪同埋刀仔就放我哋嗰啲四台嗰度。咁就唔見，同埋嗰啲老人家成日同我哋講話，有一個咧。嗰、那个最恶嘅嗰个姑娘，着黑衫嘅，戴佢顶帽嘅，佢话佢啊，我哋去厕所啊，我小紧便啊，佢就掹我出嚟啊，咁样，我哋话由我哋做姑娘点会咁样啊，系咪啊？咁但系我哋就成日个心态就成日觉得佢话，佢梗系啲老人家有时老得就 系 乱咁讲嘅， 但系照我讲， 系啊，直至我哋个同事嚟咗，真系原来有呢啲，同埋咧。我觉得咧，唔通啲鬼真系有个鬼王嘅，恶啲嘅真系，我觉得。 O K， 咁但系你话嗰个同事又红绳又呢又路咁样，咁佢做啲咩咧？其实真系 佢冇做嘢，因为佢话佢哋喺大陆如果系咁样咧，就摆呢啲嘢咧，嗰啲鬼就唔敢嚟嘅。 哦， 咁我就唔知道，但系佢真系摆咗呢样嘢咧，咁就真系唔见，咁有一次有个同事就唔知啦，就点解摆晒啲嘢度咧？咁样 就拎走咗 啲嘢，拎走晒佢，咁佢又出现啦。 OK， 系啊，咁得意嘅喎。 但系我想问一个问题咧，嗱，因为始终系老人院啊，咁啲老人家都可能会知道佢你哋做咗有红绳啊，有铰剪啊嗰啲，咁会唔会吓亲佢？ 我哋嗰度佢唔入得嚟嘅。 OK， 吓唔入得嚟嘅，即系我哋另外一张四人台，即系啲老人家喺嗰边。咁我哋嗰个位咧，就我哋姑娘另外有一张台嘅嗰度，就有少少隔绝嘅。咁佢水佢就唔入得嚟嘅，嗰啲老人家。即系我哋有个地方俾佢哋即系日头啊坐啊，夜晚瞓觉嗰啲，另外一笪地方。即系佢呢啲都系政府津贴嘅，所以地方就比较大啲嘅嗰啲院舍。 咁我想知啲老人家，譬如佢不嬲夜晚见到啦。咁啊，你嗰个新同事做咗呢啲所谓仪式之后就冇晒啦嘛。咁啲老人家有冇啲咩反应？哦，冇晒啦，咁样定系点咧？佢哋？ 佢哋又冇出声咯，即系冇再投诉啊！有啲姑娘拱佢啊，又请佢出嚟厕所啊，咁样咯，就冇再啲投诉咯。 好啦，咁你而家仲有冇喺嗰度做咧？咩？系咪咩啊？ 我退休啦。我想请问咧，你可唔可以问下嗰、那个你成日上嚟台嗰师傅咧，系咪真系个鬼王啊？你 问问。我下次有时间就问下，系咪有鬼王呢单嘢 啊？系啊， 系嘛？ 系啊， 多谢 多谢 你， 蔡姑娘， 拜 拜。 拜 拜吓、啊，开心 baby 啊，蔡姑娘啊，电话号码18723888，咁啊，今日星期四，咁啊，有鬼故嘅话就打个电话嚟同我哋讲下啦。咁另外仲有一个方法嘅，就系、是、Facebook 啦 ，Facebook 可以 at 我哋嘅 group 啦 ，RTHK Give Me Five。 星期四 Give Me Five， 讲鬼故。 好，咁啊，简师傅出嚟之前接多个朋友啦。喂 喂 喂， 系你好啊，好有中气啊，你点称呼？ 我叫阿聪啊。 阿聪你好后生嘅啫，听个声啊。 系啊系啊系啊。 有啲咩事发生过呢？ 就即系有一次咧，我就去即系同啲 friend 落去瀑布湾公园啦。跟住然后我哋喺嗰度玩，谂住捉啲龟仔翻屋企养啊，咁样啦。跟住然后我哋玩下玩下咧，突然之间见到即系海面嘅飘下飘下咁样。 系。 跟住我同我班 friend 好好奇啦，以为系啲海龟啊。 系。跟住咧。 跟住我哋谂住执啲树枝去笃下咧系咩嚟嘅。 吓。 跟住我哋执咗啦，跟住我哋谂住行过去嗰阵时，跟住突然之间海面嗰个漂浮物咧就唔见咗。 嗯哼。 跟住我哋就唔理啦，继续玩啦，跟住我咧，即系我系可以见，即系我有俗称嘅阴眼啦。 嗯。 嗱，跟住然后我即 即系然后跟住我望一望对面，立眼见到有个女人企喺度，跟住我哋就我又以为系嗰啲即系嗰啲阿婶啊嗰啲落嚟神运神运啊咁样， 嗯， 因为嗰阵时时间都唔早噶啦，差唔多大概两三点嘅凌晨， 嗯 ，OK， 嗰阵时我跟住我又行咗过去对面，我同我班 friend 行咗过去对面。话我啱啱见到个女人企喺度喎，咁样，跟住然后佢哋话有咩？咁行过去睇下咯。跟住我哋行咗过去对面啦。 系， 因为本身嗰个对面咧有间屋仔嘅。 吓，咁系咪即系去到嗰面咁有咩发现咧？ 跟住我哋去到个对面啦，跟住冇人喎，我哋又入去嗰间屋仔入边睇，都冇人。跟住然后佢话你系咪玩我啊？咁样我把声咁样同我讲啦。跟住我就话我冇啊，我真系见到有个人企喺度噶。 O K， 咁总之即系一件见到有个见到两大窗都冇嘅一个，即系你应该觉得自己见到鬼啦咁样啊。 系啊，跟住然后我一拧一拧转头，我哋谂住走啦，我哋谂住去翻对面。我一拧转头见到个女人企喺我隔，我企喺我后边。 你见到个女人企喺你后面？ 系啊，嗰阵时我完全好惊啦，因为我即刻大嗌，跟住我即刻陪我班 friend 跑咗过去，跑翻过去对面嘅。吓吓，跟住嗰个女人系对住我挥手嘅。 哦 ，OK， 喺度对住我挥手，我好惊啦，自己就是、因为嗰阵时我哋即系我哋话过咗对面有间屋仔嘅。 系啦， 跟住然后我本身喺对面玩噶嘛。嗰、那个对面咧就好多佛像喺地下嘅， OK， 所以就可能有机会就见到呢啲啦。 我唔好清楚，跟住我哋行翻过去啲佛像隔篱啦，跟住然后就即系嗰个女人就冇咗啦，跟住又冇人同我挥手，我哋好惊啊！打俾啲 friend 叫你落嚟陪我哋、哦， 就唔系翻屋企，系叫啲亲嚟陪我哋。 系啊，壮胆壮胆， 壮胆咯。 咁跟住点咧？谂住。 跟住然后我哋走啦， 叫翻啲 friend 就走啦，系叫佢哋嚟接你走嘅，原来系。 系啦。 哦。 然后因为我都系住喺嗰头嘅。 吓。哦。又唔敢落街啦，所以。 唔系，跟住然后我哋翻屋企。我 仲未完嘅呢个故仔。 系啊，跟住我翻屋企途中咧。 快少少啦喎，吓，翻屋企途中点咧？ 咬亲咬柴。 哦。 跟住然后再翻到屋企，跟住即系翻到屋企啊，跟住然后又病咗一场咯。 哦。 你就觉得应该只鬼掹你嘅脚搞到你咬柴，同埋搞到你病啦咁样。 可能系，可 能。 咁所以下次唔好再夜妈妈去夜晚两三点咁样落去嗰度就搞啲龟咯。 冇错啦， 可能啲龟同啲鬼系识嘅。 系啊， 阿 friend 啊嘛，你搞我啲龟咁样啊？ 可能佢养噶，你点知啊？真系。 好啊，多谢你电话啦。 好， 好， 拜 拜。 广播道有客到， 你好，师傅。 你好，大家好。 师傅 你好。2015年我哋追返我哋14年啲铺先。 係啊，我哋上次嗰、那个冥婚嘅话题呢讲极都讲唔到啊。 係啦，咁啊冥婚我哋大概上次我哋傾过啦，即係搵阿师傅介绍嘅就係点样即係边个搵边个啊，同埋诸如此类啦。点、 哦、 样进行啊，即係我哋以前呢睇戏呢就可能唔知又要打只公鸡啊诸如此类、啊。 要拜堂㗎嘛好似係咪真係。 我哋提返啲听众先，我哋点解会讲冥婚嘅先。 好啊好啊。 我都记得。 你好嘢喎、啊，师傅。 其实我都唔记得。 系啦，即系点解会有冥婚呢？咁我哋曾经提过咧，就系话好希望佢哋系未完成咗佢响即系在世嗰阵时嗰个婚姻。 系 咁，因为如果佢在世嗰阵时嗰个婚姻咧，系希望能够带到佢另外一半咧去归翻佢个家族啊。 系系 咁令到佢嘅灵魂咧有所依，就唔会话会失去所依啊。 系 咁，我哋大家讨论过，哇，咁做女人冇惨噶嘛，啲灵魂咪周围飘。 系啊系啊系啊。 咁咁其實做呢個冥婚咧，就係話如果你嗰、那個女家可以去揾到男家嗰啲人去報個夢俾佢啦，咁話翻到個地址，佢真係有啲咁嘅情況咧，佢係會男家嗰邊就係又係有個人去世咗啦，咁佢真係會走去佢屋企咧，就會敲門嘅，敲門就話俾佢知，喂，我女死咗，佢話報夢俾我聽，呢度有個男家係佢生前嘅丈夫嚟嘅，咁所以要做冥婚，咁所以大家 仲係在生定係佢都可能過世？ 嗱，依個款咧就係大家都死咗嘅， 哦， okay、 大家死咗咧，咁佢。就會就咁做一個陰人嘅冥婚， 係 咁、啊、如果做陰人嘅冥婚咧，咁就係可能就一隻雞一隻鴨啊咁、 哦、 樣，就係做係、 哦、 就會做呢、這個因為呢個係一個代表性。但如果你話依家咧，可能會好少會揾雞鴨啦，係嘛、 啊啊？ 或者會揾咩咧？就係揾翻佢嗰個靈位， 啊、 做翻佢嗰個靈位，佢嘅神主牌，咁就係用都係好似普通結婚咁樣做一個高堂。我哋點樣先？證明佢哋一對人係會結婚咧，咁全部都係唔係你講嘅，唔係我去揾簽紙啊，我去揾個揾個鬼差上嚟，我哋簽咗紙咁，佢哋會結咗婚。其實唔係嘅，你要記住，任何儀式都係要乜嘢咧？都係所講為拜天地。 系 嗱，拜天地嘅仪式咧，即系通天地。通天地咧，我哋都系要有一种仪式嘅。 嗯， 例如系咩仪式咧？就系、是、拜祭啦。 哦，咁、 okay、即系话，如果你两即系你两情相悦嗰啲，大家喺个沙滩又对住个月光，喂，我同你生文海誓冇用嘅。 系 啊，点对蜡烛点三支香咧，咁啊叫通天地啦。诶，咁就有嘢为证啦。 哦， 但系咁如果有做呢两样嘢嘅情况底下，地点仲重唔重要啊？ 地点唔系好重要嘅， 即系真系。假設沙灘都真係得啦，係嘛？如果你有做， 如果你有能力可以做到，你咪動個祖先牌喺度咯。咁、 哦 啊、其實最緊要咧，就話俾你啲祖先知，喂，你而家多咗個人啦，咁解。咁所以點解我哋又可以拉翻去拉翻咩咧？拉翻喺現實中，你結婚，有啲人話：，誒，算啦，求其簽個紙咪得咯。其實唔係嘅，點解要做一個儀式？嗰、那個儀式係要做拜祭，點解要跪你個高堂啦？點解要跪你個祖先？係要話俾佢知，你而家帶咗個人翻嚟。咁所以就算我哋係幫佢擲日，都係擲乜嘢咧？唔係話你擲乜嘢咩出門咧？唔係，係幾時攞佢翻嚟？而你係真係嗰個時間係俾佢拜祭嘅時間，就是、拜祭祖先嘅時間。嗰、那個時間一定要係吉時，係你。同嗰、那個結婚嗰兩個人嘅吉時，先可以做呢啲嘢，咁樣咧就唔會衝到你嘅屋企人或者係呢一對新人嘅。咁、 啊、 其實咧就係話乜嘢都係，其實我哋由傳統去演變出嚟嘅嘢咧，其實根本就係要係拜神嘅儀式。呢、 okay. 個儀式其實就係一個俗，我哋叫做咩通俗嘅儀式、 啊。 所有通俗嘅儀式咧，基本上就係我哋一定要祭祖、 okay. 拜祖先。要呢個通天地，其實就係用呢啲咁嘅方法，咁亦都係一樣啦。咁如果你個陰一對陰人，其實你點樣拉埋佢咧？咪即係將佢兩個嘅神主牌，真係要去做佢哋要祭祖嘅儀式。咁、 哦、 你咪找一個日子俾佢哋祭祖，最緊要有高堂，叫佢哋拜埋高堂，咁啊承認咗佢哋另外一半係呢個嘅人，咁佢咪可以跟住佢咯。 咁會唔會有啲情況係一個係陰，一個係陽 嘅？會嘅。咁譬如一個即係好唔好，即係、就是、 我命中注定係嫁俾 你，你一定係陽啦，佢係陰啦。 咁其實咧就係、是、好可能就話佢哋拍拖嗰陣時一個意外，咁、就真係 分開咗。 譬如男方或者女方其中一個分開咗。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或者佢哋已經係定咗婚期，咁點樣算呢？好、多都會做一個儀式嘅。 哦，即係自己佢哋選擇。 係啦，咁佢有好多都會做呢個儀式。咁而家做呢個儀式咪就係、是、如果唔用佢個神主牌外嚟做一個儀式，咁咪會用會用隻雞啊或者鴨嚟做拜堂咯。咁、只不過係一個代替品，但係你代替品咧、 都要 係要都係要法師、要請佢嘅靈魂。 愛嚟附屬咗佢，都係要做，其實都係要做呢樣嘢嘅。咁、如果你做咗呢樣嘢咧，其實咪就係完成咗成個嘅所謂嘅冥婚嗰個嗰一樣嘢。 咁會唔會有啲情況係即係頭先你講，可能呢種嘅關係就可能係譬如本身我哋拍緊拖，但可能有啲事我哋就陰陽相隔啦。 係啦， 但係調翻轉會唔會係有啲係其實三唔識七嘅？不成， 係啦，佢過咗身，但係佢話俾我聽，原來我有機會同佢結婚嘅將來。 原來唔識嘅，直情 同埋我哋都聽過一啲故事是说啊不知怎样传梦给对方的家人啊跟着找了十万九千里 啊真的有这户人家的那、啊、就好像三不识七但是又可以做到冥婚的。 我相信我肯你都不制啦。 是咯就。 我梗不制啦。 我 不制啊。即是这些情况会少 一点的。就算是真有其事。如果你唔識嘅，你都唔會去做呢樣嘢啦。你無端端 即係冇得逼婚嘅， 你無端端孭住個鬼妻，佢真係日日望住你，咁你又咁唔係話你經常去望到佢。人最易望到鬼咧，就半夢半醒。 哦， 不擘大眼又見到佢，你咪嚇死你啊！即系我谂，如果你孭住一个鬼妻或者一个鬼官，官即系丈夫咁，我谂你点都唔肯啦。Okay, 我又唔识你，哇！你 如果系揾对方，即系可能一个都系过世嘅亲人咧，呢啲情况有冇机会？即系所谓又系带个梦啊，或者有啲咩信息啊，跟住嚟揾佢啊，然后话我个仔同你个女可以冥婚啊，咁样咧？ 我想如果你听到你都当个梦是发咗个梦就算啦。 又去发咗个梦 上。OK。所以即是可能一系就是先前拍开拖嘅。 是啦一系就两 个都已经过身。 两个已经过咗身嘅。如果你一个过身一个未过身而大家都唔相识嘅我想打死你都唔制啦。 但是如果譬如真系一个系仲在生嘅一个过咗身嘅咁佢哋真系咁样结咗婚啦咁。咁会唔会话喂会唔会选个阳气啊定系点样嗰啲嘅。会唔会咁样 其实佢系攞个名分嘅啫、 哦，即系佢唔会真系日日喺你身边。老公，翻 咧，煮咗送你。 即系唔系我哋睇戏嗰种恐怖片咁样。 唔系戏咧就有商业元素嘅，咁其实咧系攞个名分嘅啫。咁攞完个名分，基本上，就算佢系女性，佢系一个女阴人，佢冇血冇肉咧，佢唔会有性欲，佢唔会有性欲咧，就唔需要有嗰样嘢嘅。 喺屋企有冇特别话需要做啲咩嘅？之后冇噶。 诶， 使唔使话俾个位佢咁样噶？ 要噶， 要俾个位佢 嘅。不过都系跟祖先位咯。 O、okay, K，、okay, 跟个祖先位。 O K， 咁啊，大家明白啦吓，冥婚系啊，波盛快啲送你女朋友走啦， 拜拜。 波盛， 再见啦，小心啲啦。 有两个啊，你听唔听到 我声？我相信有两个啊。 他的笑声，当天响至这冷漠城市，他掌心那种温暖握紧于每个破晓。他很固执，什么都可以批判，可以激愤。从过去的爱人争执到冷感，逐秒变陌生。无话了吗？不再责备谁吗？沉默结束可会有着赢家？争一次以弃爱情成为代价，当天已过去，今天一个回家。无话了吗？不再怪罪谁吗？沉默了吗？反正结局无差。分出了对错，爱却成为代价。当天已过去，今天他已成家，别有记挂。